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终于盼来了，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本周六全程联动，金融购车两年零息，19800，轿车开回家。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959资讯快报。 8月27日。涿州市团市委在七夕之际举办共青团在你身边青春有约牵手七夕单身青年联谊会。此次联谊会参加人员均为本市80-90后单身青年，旨在帮助青年树立正确交友观、婚恋观和家庭观，为单身青年搭建相互认识、沟通、交流的平台。近日，由涿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主办的范阳墨园书画小品邀请展正式开幕。此次范阳文化汉墨小品书画展特邀了全国12个省市42名书画爱好者，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了142幅作品参加此次展出。据悉，本次书画展将历时3个月，展出的140余幅精品将为本市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涿州市义和庄镇气代煤改造工程正在稳步进行中。全镇第一批26个村已经全部完成管线铺设工作，全部39个村都已完成壁挂炉选购，目前正在进行壁挂炉安装工作。又是一年升学季，为了给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高考学子送去温暖和祝福，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太和庄村召开爱心人士助力高考学子座谈会。座谈会上，爱心企业家希望与会学子能用阳光的心态面对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刻苦学习，奋发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丝丝缠乱又不知，只一段锦绣纹饰，碧莲里双枝，难寄托成相思。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迟，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记得前生盟誓，与眼睛无私，横对面不相识。我愿化作望穿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在 心头。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没有谁陪。 多少的差异，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秘密。 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 终点，懂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谢谢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